我爱你，虽然你经常还会发点脾气，因为爱你我不在意。家还不富裕，就让我们去努力，我会让你笑，让你欢喜，只要你愿意我陪你。老公老公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有一个好身体，健康有力气。老公老公我爱你，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愿你事事都如意，我们不分离。 健康有力气，老公老公我爱你。